还有呢，看到别人呢在倒着走进行锻炼，那他呢也跟着倒着走，看见别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嗯， 那像之前就有一位撞树的老大哥，撞着撞着突然呢他就站在那儿了，僵在原地不动了。那旁边的人呢都围了过去，一碰他他就喊疼，那这会儿就没人敢碰他呀。我正好路过看见，我就走了过去，我站在老大哥的身后，我趁他不注意，我用膝盖对着他的腰椎一用力，老大哥转过身刚要对我生气，周围的人就说，快看呢，他能动了，他能动了。这老大哥这会儿就动了动腰，哎，发现还真的是能动了，而且这腰呢也不疼了。接下来呢他那个态度就变了，原本想发火的，现在呢他说，嘿，您真是太厉害了，就这么一下子就把我的腰疼给治好了。您不知道啊，我这几天呢我这个腰疼的呀，我就琢磨着我锻炼锻炼吧。 嗯， 这前两天呢我看见别人都跟那儿撞树，说是特别的锻炼腰，那我也就跟着天天来撞树。可是没想到刚才呢把这个腰给撞闪着了。我说呀，您刚才那不是闪着腰了，您那个是把这个腰啊给撞滑脱了。我刚才用的是正骨的方式，把你滑脱的骨头给你复了位。所以呢，咱们有腰椎骨病的老年人，咱并不适合撞树这项运动。 嗯， 大伙儿看电视吧，这电视上也总是报道，很多爱跑步的老年人，他跑着跑着，他就跑出了心梗了。所以有心脏病的朋友，您也得记住了，您呢不适合跑步这样的剧烈运动。 嗯， 还有呢，晨练啊，咱也得分时候，太早啊不适合晨练。现在不少晨练的朋友也发现了啊，一大早啊这天不亮就跑公园里啊去练太极了，练了个十天半个月，发现反而身体还不如之前了。为什么呢？方法不对呀，你不能起太早。咱们现在倡导的是有氧运动。什么叫有氧运动？有太阳的时候那才有氧气，没太阳的时候不管是人还是树木植物产生的那都是二氧化碳。 嗯， 所以说呀，要锻炼方法时间很重要，你选对方法你才能治好疾病，才能恢复健康。 嗯， 那说实话呀，这些天呢我这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嗯，有什么高兴事儿呢？ 一来呢是这段时间各地在启动了免费体验之后，我们不断地收到患者好转的消息。 嗯， 那再一个呢，这一段时间生物疗法又在评选当中，是屡屡传来好消息。 嗯， 究竟能不能够获得这份殊荣，这两天呢也让我这颗喜悦的心是一直在悬着。 嗯，其实这也能够说明这次啊是得到了认可了。 对呀，因为他现在有的这个成绩绝不是偶然的。 嗯， 他针对的代表性疾病的大范围，而且呢他采用了动词核心专利技术，成功的复制了巴马长寿村的天然的高地磁场，所以呀，它的研发理念那就与众不同啊。 嗯， 是源于复制的世界长寿之乡巴马地区的独特的地磁场。都知道巴马地区是一个极其神奇的地方，那巴马的百岁老人绝大多数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很少得上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这些个老年常见病。那咱们说，在医疗保健手段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巴马呢就靠自然养生，在每个不同的时代都不断造就了一位又一位的百岁老人，形成了延续几百年极为独特的区域生命现象。而这一切都是源于这儿的独特的高地磁场，所以呀，成功地复制了这儿的高地磁场，用来更集中更有效地改善疾病。那么这个效果呢是有目共睹，显而易见的。 嗯， 这个就让世界医学呀都为之惊叹。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那不可能的事儿我们做到了呀。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在07年在巴马做调研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50岁的崔东学。 嗯， 这人啊曾经五次创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然而呢，就在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的时候，在01年的10月他就被确诊为肝赘生物，而且是肝赘生物里最要命的胆管赘生物。 嗯， 那在咱们医学教科书上，就这个病啊还没有活过五年的案例。那么同年的11月24号他在医院呢切除了四分之一的肝，腹部呢留下一条20公分的斜刀疤痕。那这位出生在东北的硬汉，在凶险的疾病面前，他呀没有现出太多的慌乱和恐惧。当他呢在医院住院稍稍感觉好点的时候，体能呢稍稍有点提高的时候，他就远离喧嚣污染的城市，走进了巴马。 嗯， 来巴马40天的时间，他呢从不相信巴马的神奇到逐步的相信。 发生了什么改变呢？ 他到这儿以后，我跟你说，他每一天都要去百魔洞。 哦， 啊，因为那里的地磁场最高。之后呢，他发现自个儿的脸色由黑黄变得红润。 嗯， 那个肝区那儿的不舒服，那个感觉少了，体能增强了，尤其是下午，每天到了百魔洞之后，还能步行2公里。那他逐步习惯了南方山区的生活。他为了好起来呀，他就决心在巴马长期住下。 嗯， 于是呢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举家就搬到了巴马。半年之后，他又把有高血压、冠心病还有严重关节炎的老母亲又接到了自个儿身边。 哦， 那会儿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你要知道离盼他最多五年活期已经过去了。 嗯， 那他的肝呢也已经好了，上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的赘生物。 哦， 那咱们从中医的望诊来看，这个人整个的气色非常好，而且他说他母亲那个血压也正常了，心脏呢也好了，尤其是关节炎，原来走路都费劲儿啊，现在呢天天登山上百魔洞。 嗯， 所以当时他就知道我研发的这个意图之后，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讲，老人家，我是不懂什么科学，但是真希望你们专家能研究成功，因为这里真的地磁场太神奇了，如果说把它应用到医疗上，将来人人都不用来巴马就能实现长寿，那这绝对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 嗯， 哎，我现在想想啊，他说的这话呀我们还真的实现了。 在临床上也让我们看到了生物疗法所创造的，而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久治不愈的患者，医体多病的患者，因病返贫的患者，本来对这个治疗已经失去信心了，甚至对这个治疗产生了绝望。那么通过免费体验之后，大家又重新拾起了信心，看到了康复的希望。这个其实啊，比获得任何大奖都让我感到欣慰。 确实让很多患者都重新收获了健康了。 对呀，但是咱们说到这次活动啊，这个我心里有一些遗憾。 为什么呀？ 因为确实有不少行动不，但是咱们说到这次活动啊，这个我心里有一些遗憾。 为什么呀？ 因为确实有不少行动不便的患者没有办法去到当地去做免费体验。前些天就有个听众哭着跟我说，徐主任呢，我听您很久的讲课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生物疗法，特别希望能够用上。但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30多个年头了，已经出不了屋了，下不了楼了。那我说孩子呢？孩子在外地。他说老伴儿也老了，也背不动我了，我只能在家里呀，干着急。以前呢，我还能四处寻医问药去治病，虽然说没治好吧，但还有个盼头。这会儿啊，就圈在家里了，连这点盼头都没有了。当时我听着，我的心里真的是不好受，而且人家既然也找上我了，那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呢。所以呢，我安排了当地的一个医护人员，每天下班之后上他家给他去做。 到家里去做。 是啊，老爷子老了，他出不了门怎么办呢？也算是给他一个特别的照顾吧。那他现在膝关节、髋关节、肘关节等关节这个地儿的肿疼感已经消除了，只是呢略微感觉到这个关节呢比较僵硬，但是他现在已经能在自己家里小范围内活动了。哎呀，他特别高兴。但是说实话啊，我们现在人力包括每个地区分配的那都是有限的，那么这种照顾是极为少数的，不可能做到给每一位行动不便的患者去做上门的辅助治疗。那在这儿呢，对于这一点说实话我真的很无奈。 但是徐主任啊，你也别自责，我相信患者们也都能够理解你。 希望吧，我也真的是没办法。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跟大伙儿呢也啰嗦几句啊，生了病了不要拖，趁早治，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特别是骨病、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膝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等等等。这些个病啊，虽然不是什么恶性疾病，但是严重了它会影响到咱们的行动能力。你说谁也不想有一天的时候哪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了，你的吃喝拉撒全得别人来伺候吧。人都有尊严呢，谁乐意别人来伺候你呢？但是你要是真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一天了，咱们作为一个人，咱的起码的尊严何在呢？那么生物疗法做临床的，有一位腰托的患者，姓魏，年纪不能算大啊，小弟弟一个，才64，退休没几年呢，从12年8月份起 就觉得这个腰说不出来就不对劲儿啊。 嗯， 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特别的疼，早上起床哎扭吧扭吧，哎好点了。刚开始呢以为是累着了，那就上药店拿点那个止疼的药片，再买点膏药，哎贴一贴吃一吃，还不错，能有点缓解。那么后来呢这病就加重了。 哦， 晚上睡觉到下半夜这腰突然就疼了起来。上医院检查，大夫就跟他说呀，这位同志啊，您这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且现在已经很严重了。您要想不影响你走道，不影响你睡觉，你得做手术。 嗯， 可是他呢没同意。啊，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疼到这样不同意，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邻居，巧啊，也是这个病。还有一个巧是做了手术。 嗯， 然后呢是伤到神经了，大小便失禁了，一直跟家躺着呢。他说一直到现在。 嗯，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也害怕手术了。 可不是吗？所以呢他只在医院里啊理疗了一个月，哎就不去了。出院不到俩月，他这个老腰啊疼的是难以忍受，而且这会儿呢还出现了浮肿的情况。 嗯， 那个脚吧大了一圈，原先呢穿那个鞋呢42码的，现在呢肿的45码的鞋都塞不进去这脚，走路也困难了，大小便排出也费劲儿了，肛门呢有坠胀感，平时呢转个身极为小心，要整个人一起挪动这才成。那么到了半夜里睡觉翻身呢得想好了，为什么呢？得找那个角度，找好那个角度他慢慢的翻身。 嗯， 说看他这么痛苦，他的孩子们每周呢回家来轮流用轮椅推他上外头去做按摩，一个月光按摩费呀就得2000左右。 哦， 这病情呢还没有得到缓解，他反而觉得这个右腿又越来越麻了，然后又上医院去查，发现呢腰椎第三第四节粘连了。那这个情况下大夫就劝说他了，你得做手术啊，必须得做了。但是这个人呢还是不肯，并且反问医生，你们能保证手术零风险吗？医生摇摇头说保证不了。那做医生的都知道，但凡是手术都做不了这个保证。那这个大夫呢心地也挺好，他说要不这样吧，您呢上那个徐主任那儿去做那个生物疗法临床吧。 嗯， 哎，当时他来了，把片子跟检查报告单都带了过来。我仔细一看，病情呢确实很严重，他这个病啊离这个大小便失禁无法行走可以说仅一步之遥。所以呢我除了给他用生物疗法之外，我还给他服用了生物制剂来加快他的速度，缩短他的疗程，尽可能的在他这个病情恶化之前把他的问题啊给他解决了。 嗯， 因为这位朋友呢之前在医院里啊他做过理疗，看到我拿出之后，这病人他特好奇。 哦，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这也是理疗吗？我说这个跟那个你说的理疗不一样。 嗯， 理疗之所以它叫理疗，是因为它是物理疗法，最多作用到人体的肌肉。之所以它叫理疗，是因为它是物理疗法，最多作用到人体的肌肉骨骼。而我这台仪器呢是生物疗法，能直接到达你皮下9到12公分，能直接作用于你的细胞。我这么解释吧他也搞不明白，反正似懂非懂的就点了点头。首次过程当中 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啊往那个下肢以及腰部钻来钻去。他就问我，这个力度还不如按摩呢，能管用吗？ 哦，有怀疑了 啊。对呀，人家按摩多使劲儿啊，你这个力度还不如人家按摩。其实呢，很多的骨病患者，你们到当地做的时候，很多人也都跟他一样有这样的疑问。 嗯， 但是我告诉大家，治疗骨病可不是说比谁劲儿大，你按摩，你是在疏通经络，通过经络解决问题，而生物疗法，它是在修复你的骨细胞，解决你细胞的问题。虽然你感受不到按摩的那种力度，但是你的骨组织里头已经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效果呀。那么第一次结束之后，这个患者明显的感觉到，哎，这个腰部的疼痛明显减轻了， 嗯， 右腿的麻木感也得到了缓解，当时特激动啊。他说，哟，这可比我做按摩效果还要好 哦。 就打那之后吧，他建立起了治疗信心，他的右腿就不那么麻了，而且他发现自己肛门的坠胀感明显的减轻了，还有呢，那身上的浮肿也消退了不少，腰部啊只是在转动的时候感觉到疼痛。那么一段时间之后，这位朋友的大小便基本恢复正常，而且能够尝试着转动腰部，只是呢还不能太使劲儿。但是之后他的脚不肿了，能够正常的穿他原来的42码的鞋， 嗯， 走路呢也不那么费劲儿了。那么继续，这个病人基本上不再疼痛，腰部能够自由的转动，然后再巩固，再次拍片，发现腰椎粘连得到松解，神经压迫得到解除，而且马尾神经元得到了修复。 哦， 那就对他的运动啊、排便功能啊，就不会再造成影响了。得到这么个检查结果，病人跟家属非常高兴。那他之所以能好得这么快，是外在直接修复了他受损的骨细胞，而生物制剂内在的为他的骨细胞源源不断地补充能量，两种生物疗法强强联合，那他这病肯定就好得快。生物制剂它是一种用冷凝技术低温萃取而成的生物制剂，它能够在人体封闭的胃液中形成生物调节素，给细胞补充能量。而且不少的用过的骨病患者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嗯， 就是不光是疾病改善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自己感觉自个儿的骨骼比以前强健了很多啊，有些老同志一口气爬好几层楼，这腿都不带抖的。 哦， 之前不行啊，爬个一层两层就得歇。那其实啊，咱们说不光是腰椎病配合起来，那么在其他的这类病症啊，比如肩周炎、颈椎病、退行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坐骨神经痛等等等等的骨病的，都有非常好的效果。说到这儿呢，又想起之前一位这个颈椎病患者了。 嗯， 啊，这位朋友来之前呢，刚好是因为这个颈椎病住院了，住了一个来月。来的时候呢，他那个脖子上啊，还带着那个颈托呢。 哦， 这脖子也不能转动啊。他说我要一转呢，一动啊，哎呦，头晕目眩，恶心呕吐全来了。而且这个人的后脖子那个地方还有两个大筋包，那么这两个配合一起用上一次之后，颈椎的疼痛明显减轻，之后脖子僵硬紧缩感减轻，轻微的转动 没有引发眩晕。 嗯， 再一段时间呢，他一大早他就过来了，特别兴奋，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那个后脖子。 哦， 我一摸，咦，两个大金包散开了，有点摸不出来了。那就这样，一直坚持，他的症状消失，颈托呢也不用再戴了。 嗯，很快啊。 很快很快，对，有的人得病都好些年了，久治不愈啊。那还有一个肩周炎啊，这也是也是个挺要命的病啊。 嗯， 肩周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个胳膊呀抬不起来，咱不说它，还时不时的会出现那个肌肉痉挛。 哦， 就是这个人的整个手臂里头的筋呢就像是绞在一块儿一样，而且到晚上你想睡觉，他的疼痛就会越来越厉害。他也不敢侧着身子睡，怕压迫的这个地方，也不敢翻身啊，也不能翻身，不是不敢了，压根翻不过去。平时洗脸刷牙梳头穿衣服脱衣服全都离不了人伺候，就这么一个肩周炎整成这样了。 嗯， 甚至大冬天出门他就想把这个手插在衣服兜里暖和暖和，这事儿简单吧。 嗯， 他做不到啊。 哦， 他只能搁外头动啊。所以他说，我这个肩周炎我被他害苦了。那他为了治这个病，膏药贴过，激素打过，天天不离止疼药，但关键老百姓要效果，这效果不好。后来呢来做临床，我一看，哟，这人的病太重了啊，肩关节的肌肉都粘连了，太受罪了。为了让他快点好吧，这两个配合一起用上，他的胳膊能够轻轻松松的半平举了。 嗯，能抬起来 了。能动动了啊。之后啊，肌肉痉挛的症状消失了。 嗯， 而且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睡到半夜里翻个身呢，就怕压着这肩膀头子，就怕疼啊。现在好多了。再一段时间呢，胳膊能够平举。最后一次过来，我一看他好像哪有变化。 嗯， 我这才发现他来的那天梳了个大油头。 哦， 以前他那个头发就跟鸟窝似的啊，乱的呀都缠在一起了。他跟我说，徐主任，你看到没，今天我自己整的发型。 嗯， 我得肩周炎以前我一直这么利落着的，后来胳膊抬不起来了，你看起来我这个人邋里邋遢的，我现在胳膊好了，我又把我的头弄利索了。啊，这是肩周炎的患者。 嗯， 那当然还有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是这种骨病，也比较关心，徐主任你再往下讲啊。啊，我还有膝关节啊，有问题啊这儿。那膝关节炎的同志来做临床。当时那个同志以前是无论是上楼下楼上厕所，对于咱们一般人来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儿。 嗯， 可这个人做起来费劲儿。他那个膝关节不打弯。 哦， 走路的时候吧，这脚就差那个拖在地上蹭了。他用一次，膝关节这个地方的疼痛得到缓解。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些案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我能讲给大伙儿听的真的也只是冰山一角。那其实他被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能够辅助治疗的疾病里头，我跟大伙儿讲啊，他就明确的写了，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骨病。 嗯， 其实每天都跟大伙儿说，说来说去啊，还是那句话啊，咱得了病你不要拖，你要尽快的找到正确的治疗方式，而生物疗法就是一种聪明的方式。咱们现在有些朋友啊，免费体验的次数还没用完啊，我跟你说啊，你呢坚持要把这个做完。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做完了十次的，感受到了效果，那我跟大伙儿讲啊，现在 全国各地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做过体验的朋友，有的一两次就已经定制，做一两次。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十次之后继续他跑几个小时跑这么远来，他就想定，就不用这么跑了呀。那在这儿我也跟大伙儿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大家量力而行。因为这么一台是进驻三甲医院的，成本真的不便宜，尤其是对咱们的一些老同志来说啊，所以如果你家里条件还不错，希望能够足不出户就用上，希望全家老少都能获得健康，那你就可以打电话定制。那换句话说，如果你家里经济条件确实不好，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病程啊，还有病情的轻重来权衡一下，你看看你是到三甲医院进行单次收费的更合适呢，还是您搁家里更合适，这个呢也希望大家考虑清楚。 好的，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伙想应用，可以拨打我们当地电话来进行定制。那也希望呢，生物疗法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朋友收获健康的身体。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具体详情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我是北京。 啊、哦、北京人啊。 啊你也是北京的。 啊 我看你特高兴。 哦看着我特高兴。 啊你为全国人民服务啊，多辛苦啊。 不辛苦不辛苦啊。 多 啊、 我把我的病情给你说一声哈、 啊。好您说、什么情况。 咱们早点说。啊、我呢是风湿关节炎。 嗯 类风湿。 啊类风湿。 那个腿吧、就一个腿右腿疼。 啊 那个关节吧。也肿 啊啊， 有时候串的疼，一会这儿疼，一会那儿疼。 嗯 串的我去那个什么，晚上睡觉也疼， 晚上也疼。这病确实疼。 啊啊啊！就做了那个机器吧，我就觉得我的腿好多了， 觉得这 腿好多了。因为我原来吧、去做的瞎做，不知道做哪，我就哪疼做哪。 对。 后来我听你讲，讲课说做尾中。做尾中穴，然后那主筋呢扶着腰后头。 对， 我就做了这几次呢，我觉得特好，现在也不疼了。 哦、不疼了。 啊，不疼了。 疼了多少年了？这个？ 这好几年了，那时候多少年？好几年。 那你以前怎么对付这个疼痛呢？ 做了20多年。 你以前怎么对付这个疼痛呢？疼起来可怎么办呢？止疼片啊，膏药啊？ 我没吃，有就贴膏药。 就贴膏药。 啊，有时候他给我揉吧揉吧 啊啊，揉吧揉吧，老伴儿， 老伴儿揉揉 啊，老伴儿是您的护理呀、专职护理呀、 专职护理，我还护理他呢， 你还护理他啊啊， 天天带他出去遛弯去了 啊， 不错。 现在那个原来疼的时候，跟那胶挡的那个刀绞的似的，那么疼，坐也不能坐，一坐吧要把这个坏腿啊先伸出去，这能坐下那凳子上，就现在做了那几次机器呢，我就好多了，好了，不怎么疼了，那是谢谢你了，我 那不用谢了，你管用就好啊， 还有一个我老伴，我们俩跟着去做去了， 老伴 他呢，血糖啊，那个糖血糖，他是原来是那个什么，没做之前，空腹7.9， 高 了，那个餐后12.1，后来做了那机器呢，餐后是7.9， 哦，餐后下来 吧， 挺好的，而且也没做多少次，对不对？ 也是8次呗。 是啊，咱说要是吃药的话，都吃多少年了还这么高。现在这个情况用下来，这个效果自己知道了，往后再做的话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他应该做的是三阴交是吧？ 对对对，三阴交那主机就放在肚子那，徐主任他有那个前列腺肥大。 前列腺肥大这个同样是可以，前列腺肥大你这个主机你可以坐在屁股底下，或者是搁在那个腹部靠下的地方，就直接靠在最下面的地方，本身远红外它就能够消炎。如果你单一的针对前列腺来做的话，一段时间也就没几次，这个前列腺就已经可以好很多， 对， 是不是？ 我订了一台。 哦，你订了，早早的订了那 了。我说那钱也借。他药啊做的特好吧？ 他做的好， 他吃那些药也吃的特好，还在一个血压高。血压高现在做了那机器也特好，140多，低压是69、67、66，心脏是63、61、63， 哎呀， 这 太好了 啊。是啊，原来 是 160多， 是是啊，就是啊，你现在你看看， 对对对。我说登一个吧，后来我们就登了一个，他说做得好啊，特高兴啊，去做了几次， 对呀， 他一登他说做，我得做几次，以后做得好，把眼睛做好了更个好。我徐老师也高，徐主任也高兴，你也高兴。我说麻烦你，你给我们早点来，我们已经停了一个多礼拜了， 没 去。 没事，你们二老的话有可能的话，用一下我讲的生物制剂，它专门是修复你们的细胞的。人老了就是细胞的老化，对不对？ 对， 细胞不代谢了，不工作了，那咱身上的病，哎，哪条经络的细胞不干活，咱哪条经络它就出问题。一台机器你们俩换着坐坐，我告诉你要不了多久，你们二老啊高兴的就跟个老顽童一样，真的。 好，那是真谢谢你啊。他看着他就高兴了，他做了就我那要登一个，你怎么给我说给我弄，你也给我登一个。我说行啊，等说再说吧。哎呦，真谢谢你了，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 都为大伙服务啊。要不我们那会儿高兴的没法子了，就是。 是。 我说那好啊，他说谢谢徐主任，我知道。 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今儿就先说到这儿啊。 好嘞，好嘞。 哎， 谢谢啊。 哎，好，再见。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呀，徐主任呢？ 哎，你好。您讲，这位朋友。 我是这种情况，我一听就听见了，你说1点钟、3点钟准醒，做梦的这种，做噩梦的这种，我就是这种情况。 你多大年纪？ 我今年55了。 55岁，你身上有哪些个病症确诊的和不舒服的？ 确诊的就是从这个45岁以后吧，我就是那个特别怕热，完了我这个出汗吧，就是说不分时候我控制不住，我这个人吧脾气还急，干啥还要样，经常发火，脾气也不好。然后呢，肝肾囊肿，这10年从45岁，今年55岁嘛，就是肝肾囊肿，从45岁，等到16年的时候又查出来个脑透明肌囊肿。然后这个 CT 吧，就是做这个颈椎吧，就是四椎体样变，其他的就是那些排列还算整齐，没有明显的那个变化。这是颈椎，因为手麻嘛。然后那个胃肠也不好，就从45岁以后呢，这就多了许多病了， 就是啥了，胃肠也不好。比如说是秋天了嘛，我就三年了，一到八月份，从16年开始，八月份要吃点水果，吃点啥不对劲就拉肚子。完了要吃点中药不对劲了，就先从肚子上疼，然后再往胃上拱，完了胃也疼，这中药就停了。反正是就是这样式的，也是不断的治疗，不断的吃中药，但是西药没吃多少。针灸啊，暂时能缓缓睡眠，就是这样的。反正是准备困了，躺下了，刚要躺下了，这就出汗了，这就没得睡了。然后呢，还是咋？现在呢，就是啥？中午睡上半小时，哎，他准醒，醒了以后，心脏这就隐隐的这个痛，就是有这个早搏还是防早。等到过半个多小时，慢慢，他就缓解了，心率又不快，54下、56下这样的。完了就有时候还是咋的，气不够用，气短，就是不够用，就觉得气儿就在这块心窝这块就一点儿。完了还有时候咋的，晚上就突然间就咳嗽，就能把你咳醒，咳到20来分钟，你怎么也压不住。完了过半个小时，嗓子还像拉风琴似的呼噜呼噜呼噜，完了慢慢，这就又睡着了。完了就嗓子开始疼了，反正这嗓子疼了，这就肚子就有点不好。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你的肾出问题了，对不对？ 对 啊， 对， 肾出问题了，也说明先天之本肾，也就说明在中医上讲就伤了元气了啊。从西医的角度上和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你这个人缺乏免疫力了，风吹草动你都会生病。所以你身上的病症就特别的多。那么 对， 我们讲一个人的免疫力低下了以后，他就不是说身上只有一个病了。你的身上的病症，它就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免疫力越是低下，你人体的这个元气越是不足，你身上的病症它就越来越多。那我们讲有些病症到最后它就发生大问题了，出现了疑难杂症了。 我就是说是我把这个问题说完了，我看看咱们这个就是那个生物场，还有那个三参饮这些东西，我还是说是看看我这个病症这个怎么整的。 那批下来的，在临床验证上，那对于您身上说不明道不白的这些个病，啊，比如说冷啊、热呀、汗呐、有的时候就把自己整的都不知道。这个病算是怎么回事了？又是气血呀，又是元气呀，又是免疫力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治的情况下，那么首先你就把这个生物疗法你用上，它第一是安全，它安全第一。第二个， 这个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你的病要去病根，首先要修复你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要提升啊，对不对？你不能风吹草动你就得病啊。那它释放的这个磁场很强的修复作用啊，修复你的免疫细胞，恢复你正常的血液循环啊，促进你血液循环正常，这是一个。 对， 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更好了。 对呀，你刚才问我生物制剂，它是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这两个你完全都可以用。 徐大夫。这个吧，就是这个，就叫生物场这个吧，给我帮我定一个。 那你直接打电话就行。 好的， 好不好？ 好。 哎，行啊，好，再见。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阿姨，欢迎您。 哎， 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是丹东的。 啊，来自丹东。您多大年纪啦？ 我66了。 66岁啊。 哎， 您现在做几次啦？ 我今天做过5次的。 啊，做了5次了。徐主任现在就在我身边，咱们就把这个5次之后的效果和反应来跟徐主任分享一下好吗？ 哎，可好了。 哎，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啊。 你好一下的姐姐。 哎，你好你好。哎，做的什么病啊？ 我太激动了。 你别哭。 你别哭啊，咱这个年纪大了，情绪平稳呐、啊，咱身体就好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啊，咱老姐妹了啊，不哭啊。 你 说你 知道吗？ 啊啊， 我老了病了， 老多病了。啊，你找我呀，老多病，你 找着你了呗？ 哦，可是找着我了啊！ 告诉你啊，我坐了 啊， 我那个腿就能蹲下了， 腿就能蹲下。 中午昨晚回家吧，下午睡了一觉，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上厕所，我腿就能蹲下了。 哦，以前腿蹲不下去。 腿蹲不下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发硬，你知道哈？ 嗯嗯。 上厕所我都得弄个东西把的。 哎 呀。我不是农村吗？ 啊。 农村啊，那个我就能弄个铁圈，那个地方钉个铁圈，我都得把的。 哎呀。 完了那一天哈。 嗯。 我一下起来舒服。 哦。 哎呀，我说我才做了一次，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嘛，我就把手掌呢、 啊， 手心搁在那个机器上嘛，哈。 啊。 那么高也是全身都是病，就是把手心搁在机器上、 嗯、 哎呀我就搁上、 嗯、 搁上外了、 嗯、 我是以前是颈椎不好， 颈椎不好， 各种都十二年抬不起来头。 哦，十二年抬不起头啊。 哎呀，我当时、 嗯、 我在那边住了20天院没抬起头。 嗯， 后人我就不能住了，住不起嘛。 嗯， 完了那个、 嗯、 后人就这一次遇到这个，哎呀我都真的就没想到。 嗯嗯、 第一次下午我装水烧开水的时候，弄、 嗯、 水舀的和小壶里舀水的时候、 嗯、 倒水的时候、 嗯、 我那个手就不沾着了， 嗯 嗯，那个水就没倒洒。 嗯， 那我今天来做，我还做的是颈椎， 还是 我还手心，哎、 嗯，毕竟十二年的颈椎， 是我这个后腰和这个小肚子，管子都是凉的。 嗯、 我从做了这个后腰就不像那么凉了。 啊，后腰不怎么凉了 啊, 啊， 给你解决大问题了。 我睡觉也好了， 嗯、 我是从小就失眠。 啊，打小失眠。 嗯嗯嗯， 这个要命的 睡不好觉。我今天早晨2点钟起床， 嗯， 后人我又睡了一觉，起来做饭都晚了，给孩子。 哎呦，你看看这睡的，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 多了， 嗯， 5点多才起来 啊，睡的你看看多舒服、 啊 嗯， 我都没想到真的没有那么好的睡眠 啊，这么好的睡眠。嗯，这个生物疗法它是实实在在的给您改善了，啊， 嗯嗯嗯。 那我告诉你啊，远红外，啊，远红外线它是可以镇静止疼的，也能消炎的，所以你就这么好的效果。第二个呢，远红外它舒筋活血，脖子上好了，那么接下来后背跟这个腰部慢慢都会好，它能修复你的劳损的这个细胞，恢复你腰部颈部的正常的功能。嗯， 真的挺好。 关键呢，它有地磁场，这个地磁场啊，对你这个肌肉啊、细胞啊啊，还有你的筋啊，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正常的情况下，腰肌劳损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消失掉了。不涉及骨头的啊，就是肌肉的僵硬劳损。那么骨病呢，它还要修复一下骨细胞啊。 其实你说我还想问一下那个脸，你说我可以用吗？ 可以用啊，它是生物制剂，是经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的。它里边有一种成分，主要是什么成分呢？活性的三铁物质。它这温度高了，像煎中药这么一煎就完了啊，只能是30几度的温度。它这个活性三铁物质呢，能够到达我们身体当中，给我们的细胞补充能量。 嗯， 那你再用生物疗法就加速你细胞的，就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就行啊。 啊，好好好。 那如果其他的朋友要的打电话啊。 嗯，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哎哎好，谢谢。 哎，好，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